北广购物迎元旦贺新年，北广购物感恩回馈，在12月29号至12月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商品95折，任意订购2单以上更享92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马上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我是李红。 哎，那今天呢，为大家推荐和介绍的是在我们平台上啊，被誉为断货王的产品。 对，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北广的断货王二弟的这个挪威风味的三文鱼。这个断货王啊，真的是让人又爱又恨。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爱的是它，一旦我们的节目播出，它的订购的销量就特别特别多，而且呢特别受到我们的听众的认可。大家对于二弟的这个挪威三文鱼啊，确实是非常喜欢。 对， 但是恨的是什么呢？我们跟这个厂家去进行沟通的时候特别困难。为什么呢？经常是卖着卖着 没 有 了，对， 库存没有了。哎呀，其实呢，这个断货王的名称啊，确实让人又爱又恨。另外一点是什么呢？二弟对于他这个品控啊，还是要求的很严格的。 对 啊，他每一批呢都要进行抽检。同时，因为这个国外的疫情啊比较严重，所以说呢，他们对于原材料要进行一遍一遍的这个检查，确保这个食品安全万无一失。 那么这次呢确实是为难了，因为遇到特殊的情况，它的生产线呢要升级，所以这一段时间呢，就是很多人都在问说二弟的罐头怎么没有了。确实老板也着急，我们也着急，实际上呢大家都在着急。 哎， 这回好了，咱们终于盼到了二弟罐头的到来。 对，我们这个断货王又回来了。 又回来了。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二弟的挪威风味的这个三文鱼罐头，它的全新的升级。升级的不光是它这个技术，要保证食品安全，要保证大家吃到的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三文鱼罐头，同时它这个原材料也进行了升级。 那据说它的这个原材料从原来一个位置改了一下是吗？ 对，改到了英国附近。 哦， 第一呢，是因为那边的这个原材料的价格可能和之前的这个养殖的部分呀，差不多，哎，价格呢没有太大的变化。第二是什么呢？它这次的进口原材料，它来自于英国附近的深海的这么一个养殖场。 哦， 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养殖场呢？是因为它的水深呢要比以前深了，所以说在这边的产出的三文鱼，因为海水冷啊，因为它纬度高啊，所以说呢，这个三文鱼长得就比较肥。 对对。 啊，为什么？ 味道也好。 对，为什么要挑这个比较肥的这个鱼呢？您平常去外边买肉都是买点瘦肉是吧？但是这个鱼肥了以后，它的营养更加丰富，口感更好。平常咱们去外边买海鲜、买海鱼什么的，都要挑这个肥美的时候去买。啊，这个三文鱼呢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说，这个原材料也进行了升级。口感更好了，营养更加丰富了。为什么说营养更加丰富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其实呢，我们在市面上买的那些深海鱼油，它的有一部分的原材料就是取自于这个三文鱼身上。因为三文鱼它的这个脂肪含量比较多，它里边富含着omega 3，所以说呢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这个群体。为什么呢？因为它对营养的需求呢，一是比较精，二是呢比 较需要。 对，而且这个三文鱼啊，它是深水鱼，本身营养非常丰富，吃起来特别的肥美， 对， 又没有刺儿，所以老人小孩啊什么都特别喜欢的吃。而且这个三文鱼在市面上，比如说你到餐馆里啊点这个三文鱼，或者你说我点个外卖三文鱼吧，好，那可真是贵了去了。 今天呢，北广生活时间这个平台联合着咱们的这个北广的断货王二弟的三文鱼罐头，给您的价格和组合一定是让您深刻的记住二弟的这个品牌的。 对，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45罐。很多的老听众老客户就有点惊讶了，为什么呢？以前我们都是35罐40罐多了，是吧？ 这么大的组合好像还很少有。 对，45罐，每罐是100克，克重不变，固形物大于等于50%。同时，这45罐的价格299块钱没变。为什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它断货了。这个老板呢很精明，他要说呢，我拿这么一个大组合，把这市场再抢回来，让大家继续的记住二弟的这个品牌。同时，今天这个口味45罐。我们有一些中老年客户不是不喜欢赠的那香辣的吗？今天45罐全是酱香口味的，45罐的二弟的挪威风味的酱香三文鱼，今天299包邮给您送到家。同时还是北广生活时间的老条件，就是货到之后，您验货之后，让您放心了再付款。 好，那我们的订购热线提醒大家：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这个三文鱼啊，它稍微的肥美一点的话呢，吃起来就更加的鲜啊，就更加的爽滑。 对， 如果太瘦了的话呢，吃起来没有那个香气，您发现吗？尤其三文鱼， 肯定是海鱼都是这样的。 对对对。 同时呢，您看这个三文鱼，它选用的是这个鱼腹肉。什么叫鱼腹肉呢？您平常咱们去吃海鱼的时候，那两个部位，一个是鱼背儿，是吧？另外呢就是鱼腹肉。鱼腹肉呢它比较肥美， 就中段， 对，但是它的成本呢确实要高一些。但是三文鱼这个东西嘛，如果大批量的进口啊，其实呢它的价格还是很便宜的。 对对， 所以说呢，咱们要吃就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就吃这个鱼腹肉。每一块都很肥美，每一块呢都给您做的入了味儿。对 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二弟挪威风味的三文鱼的罐头，好久没有听到这个品牌了。现在他们又重回市场。 对 啊，如果是老听众，您可以买一买再尝一尝。如果是新听众的话，您刚一来赶上就是好吃的时候啊。 对，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35罐，再特别赠送10罐，一共是45罐。咱们是100克一罐的啊，一共是45罐。那市面上的价格挺贵，但是今天呢我们299，实际上跟原来35罐的价格是一样的，299。咱们是加量不加价。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这个罐头您拿回家去以后，老两口不想多饭了， 对， 这个时候呢开2罐放在盘里边一热，那个香气很浓郁。另外呢，比如说您在外边开车啊，这个时候呢您拿一罐这个出来，家里边呢随手带2个馒头，这样呢倒着这个馒头里边一夹，就味道就非常非常好，而且它还有点酱汁儿，咱还不用怕没味儿。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您掖这个兜里边2罐，它那小罐的呢很方便，而且呢很薄，特别适合这个随身携带。而且您在家里边，有人说我这个冰箱没有那么多位置，那怎么办呢？那您就随手搁在手边， 对， 它不用放在冰箱里边，对，它呢保存呢也很方便，而且里边再次跟您强调是没有防腐剂的，它里边全是抽真空的这个罐头，这个科技呢还是很便于我们的生活的。 那它的选料呢是来自于英国附近海峡的这个三文鱼，但是呢大家注意啊，它有完整的进口报关单，以及呢有关部门的严格的检验检测。而且呢我发现好像比原来那个地区的那个三文鱼啊更肥美， 对， 味道也好。 而且呢它升级了整个的这么一个生产线，其实做到的就是什么呢？还原这个鱼的鲜味儿，同时通过这个酱汁给您一种这个口感上的美妙体验。 打开以后呢，一块一块的三文鱼很厚，所以呢很实惠， 对， 品质非 常的好，真正的三文鱼肉， 没错。而且今天这个价格也好啊，味道呢也是大家喜欢的酱香味儿的。咱们是100克一罐，给大家是35罐主品，再特别赠送10罐，一共

九小时广播跨年融媒特别直播正式启动， 给新年 一个拥抱。